第34集，洛毅才是你的守护神。众人顿时作鸟兽散。温小辉原本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网上掐架，他多少也是个小网红，也没少被人黑过，热度过去了就没事了。却没想到这件事带给 Raven 的影响比他和其他人想象的都要大得多。这个八卦先是上了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，然后有两家主流媒体也报道了，因为其中还涉及一些明星的八卦，所以弄得时尚圈和娱乐圈人尽皆知。瑞文接连几天销声匿迹，连工作室的人都找不到他。一开始大家都是看热闹的心态，可是后来身为巨星的一员，也有些风雨飘摇的感觉。有天下班，温小辉接到了少群的电话，他直觉少群这个电话肯定跟 Raven 有关。 最近巨星有没有受到 Raven 的事的影响？ 有，大家开始都看热闹，后来发现事情好像太大了，都有点紧张。 不用紧张，跟你们没什么关系，巨星也不会受影响的，反而扩大了知名度。 可这对巨星来说是负面影响啊。 这是个人问题，不是巨星的问题，只要把产生负面影响的人弃掉就可以了。 你是说？ 罗氏投资和我商量过了，瑞文出价太高，我们决定还是和刘星合作。 刘星？刘星不愿意扩张啊。 签了合同之后怎么做就是我们的事了。 靠，金上。那瑞文怎么办？ 瑞文早在事发之前已经和其他两人摊牌要分家了，但是没摊拢。三个人本来要就巨星这个牌子打官司，现在出了这件事，他名誉扫地，已经不配代表巨星，所以不可能赢得了官司。而且他现在焦头烂额，估计也没精力打。小严那个女人也好搞定。刘星本来就是巨星的牵头人，最终巨星这个牌子一定会落在他手里，也就是我们手里。Raven 会拿着他的股份，爱去哪儿去哪儿。 我靠，这样一来就等于是把 Raven 扫地出门了，既保全了巨星的名声，又能从刘星那儿打压价格，这真是一箭多雕。但 Raven 就完全是增加之权了，太狠了吧。少公子，阿凯曝光 Raven 这件事，你不会知道什么内幕吧？ 这件事我确实知道，不过呢，不是我干，是罗志高干。罗志高跟阿凯也有一腿，剩下的不用我多说了。 温小辉再次感到后脖子发凉。 这些人怎么一个个都这么缺德？虽然瑞文是活该吧，可这些表面称兄道弟，甚至有过肉体关系的，背后捅人刀子都不眨眼，这都是些什么烂人啊？你说罗总为什么这么干啊？他跟瑞文不是挺好的吗？ 两个字，利。 温小辉无话可说了，他觉得恶心，特别恶心。 现在我要你帮我做第二件事。 少公子，我 形势已经这么清楚了，你要是拒绝我就是白痴。 你说吧。 把 Raven 要被排挤出巨星的消息在工作室散播开来。照做，这是事实，你不是在造谣。 好。 挂了电话，温小辉的心情糟透了。就像他昨晚说的，这就是大人的世界，又复杂又恶心，可他却无能为力，因为他必须学会识时务，而时务就是他现在要抱上少群的大腿，因为 Raven 是真的要完蛋了。他心里憋闷，便给罗瑞打了一个电话吐槽。罗瑞听完之后啧啧称奇， 好可怕，还是像我这样好，我就自己开个店， 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。 我要是有个像你那么有钱的爹，我也早自己开店去了。 哎呀，别郁闷了 baby， 反正跟你也没关系，你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。 嗯，我知道。 哎，不过真的呀，你真是武神附体啊，不应该说是瘟神附体。 靠，你不会说点好听的。 你想想啊，卢卡，雪莉。 我知道我知道，我昨天还跟洛伊说来着呢，你要不是不提醒我都没发现。现在瑞文也出事了，简直了。 警告你啊，你别惹我啊，你要是惹我，说不定下个倒霉的就是你。 人家好怕哦。 什么武神瘟神的，人家洛伊就说的可文艺了，他说这是有神明冥冥之中在守护我。 学霸当然会说话了。哎，说起来你以前也没有这种体质啊，上学的时候排挤我们的贱人多了去了，你怎么就没发发功让他们倒霉倒霉？现在突然好像是认识洛伊之后才这样的。 哎，真的哎。 哇，这么说洛伊才是你的守护神啊。 你够了少女。 罗瑞没节操地开启了玩笑，温小辉此时却有些心不在焉。是真的吗？自从他认识洛伊以后，所有跟他过不去的人都倒霉了。他不算很聪明，但也不笨，至少是有一点敏锐的直觉的。罗瑞在那边瞎说的时候，他想起的是几件事。比如洛伊问他卢卡是不是外地人，洛伊第一次来工作室正好碰上卢卡倒霉，他被雪梨的前夫所伤，也是洛伊赶来救他，还拿了那张身份证。事后雪梨的表现更是匪夷所思，罗总就更不用说了，被洛伊把手指都踩骨折了。瑞文是跟洛伊没什么接触，但也是他时常抱怨的对象。这一件一件的小事如果串联起来，总让人感到有些微妙。温小慧抓了抓头发，忍不住嘲笑自己柯南附体，想太多了。他觉得罗瑞说得很对，洛伊是他的守护神。碰到洛伊之后，他无论是生活还是事业都越来越顺，他专克贱人，他敬畏神明，他越来越强烈的感觉他和洛伊冥冥之中有某种很深的羁绊。事情果然照着少群的预想在发展，或者说这就是少群和罗总计划好的。那件事之后，瑞文隔了半个月才出现在巨星，他看上去苍白疲惫，浓妆都遮不住深深的黑眼圈。他很平静地跟大家告了别，说自己在深都的朋友想找他合伙做事，打算换个地方发展。温小慧看着他，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。他虽然对瑞文这个人已经失望透顶，但始终忘不了瑞文通过他的面试让他进了巨星，也还记得自己曾经对瑞文的崇拜。有人说崇拜和了解是离得最远的两种感情，离得近了真的没有好处。临走前，瑞文把他叫到了办公室。 坐。 哦。 我下个礼拜去深读，机票都订好了。 嗯，祝您顺利。 你在巨星好好干吧，巨星的发展应该会很不错。我在这个圈子里混了十年，从一个像你这么单纯的小孩，混成了自以为成熟老道的前辈。结果却被别人给耍了，想想也是挺可笑的。 温小辉低着头，沉默着。 这件事之后，我才知道少群跟罗胖子早就勾搭上了。罗胖子的公司有钱， 少群有资源，他们看上巨星这个壳子了。至于壳子里装着是谁，根本不在意。这就是纯粹的生意人，两面三刀。 这事儿是少群和罗总指使的吗？ 少群参没参与我不知道，但他肯定知道。阿凯没那个胆子干这事儿，是罗胖子给他撑的腰。其实罗胖子这么对我，我是更没想到。他真不像那么狠的人。或许是我看错人了吧，也或许是少群怂恿他的，那种没心肝的太自大。知道又怎么样，得罪不起。 温小慧也在猜测少群在这里面占了几分主动，可惜他和瑞文都没机会知道。就像瑞文说的，少群这种人得罪不起，何况瑞文理亏，只能认了。 我知道你对我挺有看法的，因为老罗的事儿。其实我是在你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，而你的条件远比当初的我好。你崇拜我的成就，我以为你会愿意走我这样的路，结果你不愿意。如果当初也像你一样的性格，也不知道现在会怎么样。 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当初让我进巨星，谢谢你这一年多的教导，我学到很多。 好好干吧，记住，别轻信别人，有些教训一次就够你受一辈子的。